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。 夜中情，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：佳期和万征一起去买新床，临别时佳期发现他和万征接吻味同嚼蜡。佳期买了一套雪白的床上用品送到廖宇的新家，分别时佳期再次体尝了和廖宇接吻的缠绵温柔。万征给佳期买了结婚戒指，佳期对于结婚的态度仍很暧昧。佳期和首里出去打网球，万征很不高兴，赶到网球场对首里的态度也就很生硬。 佳期觉得很挂不住，批评万征：有你怎么说话的吗？ 我就那么说了，怎么了？他都…… 万征回身看见手里走向一辆夏利，也吃惊不小。 他都开夏利了，还闲着脸勾引你啊？ 我说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啊？ 我有啊，可我不会逮谁同情谁啊。 行了行了，你找我有正事儿吗？ 没正事儿，你跟他这是正事儿吗？ 佳期看不惯万征从一种小家子气变成另一种小家子气，愤然答道：是，是正事儿。 万征听了以后气得抓狂：你别告诉我说你千方百计拖着不结婚是为了跟着台湾佬。 看佳期不理他更搓火了： 你说话呀。 佳期嘴上是不饶人的，继续拱火：我说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别告诉你吗？ 贺佳期。 万征连名带姓的骂道： 你这绿帽子给我戴了多长时间了？ 你放屁。 万征听了瞪了他半天，突然撒腿就往手里的夏利那跑。佳期连忙追赶，一边追一边骂： 你干嘛呀？你有病啊你。 手里听见吵嚷声回头一看，万征目眦欲裂的样子吓坏了他。他连忙钻进车里，又赶紧把车窗锁落下。因为这辆低档夏利没有中控，他要在车里四处乱窜的按下四个车窗锁。万征赶到拉门不开，使劲踹手里的夏利。 佳期在后面使劲地拉着：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？关人家什么事儿啊？ 不关他事，不关他事，关谁的事啊？你要下来。 手里一听，赶忙一脚油，慌慌张张的开走了。 万征看着佳期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你总得承认有事吧？啊？你从那么上赶着求我结婚，变成今天这么牛哄哄的爱答不理，你总得承认有这事儿吧？你还把戒指退给我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只要搁以前，你还不得千恩万谢的欢天喜地的拿走？ 万征，我错了。 万征正说得痛快，没想到佳期这么痛快的就认错，倒停住了。 佳期抬起头，目光明亮。我是说，我以前错了。我以为你是真喜欢我，其实你骨子里还是瞧不起我。 我瞧不起你？那我跟你结婚？ 你那是不得已。 哎呦，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报复我，拿一个台湾佬来报复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打击不了我，他不配。 我也不配，我配不上你。反正我跟你说，我是喜欢别人了，可不是他。 婉正听了以后，眼珠子都快要努出来了。他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谁呀？你说吧。 廖宇。 婉正听了以后，真的懵了。廖宇。他发了会儿愣，突然笑了。这你还真打击到我。我靠。他茫然四顾，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 子夜正气。 美刀美滋滋地开着车，一边开一边想一边乐。他突然斜着身子从副驾驶座前的杂物箱里掏出一个小采访机，按下录音键。昨天贺佳音跟我说，他跟他姐一块喜欢上同一个人了，那个人不但是他们家的亲戚，还比他们两个都小。太逗了，真是太逗了。 子夜正气。 建华脸色铁青，啪的一拍桌子。大廖，我必须得说你了。教育，为什么人需要教育？为什么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课题？建华从大廖挣那70万开始就一直憋着气的。光有钱行吗？这就是没受过教育，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。 大廖沉痛的检讨：是是是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引狼入室，我非抽他不可，我这就把他送回老家去。 他站起来就往外冲。 建英忙拉着他：哎，你别这么急呀，你再商量商量。 老爷也不看武侠小说了，坐在一边搓着手干着急，看着姥姥，示意姥姥讲话。 姥姥很像个干部。我说两句哈，虽然人不齐，但是这个会也要开。 他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遍，最后看到佳期身上。佳期是他最引以为荣的长外孙女，把话说太难听，他自己也不光荣，所以姥姥的话音突然软了。 佳期，他是你的近亲，这不行啊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是说出去让别人一听，可不就是近亲吗？人脸一张皮，你干出这个事儿来，以后咱家人出门，人家不得后脊梁骨上指指戳戳的。我是楼门组长， 这下还有什么威信呢？ 建华痛恨地看着佳期，你长大了，工作了，挣钱了，自立了，翅膀硬了，是吧？想为非作歹了，是吧？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闻所未闻，听都没听说过。 大廖一听，赶快说：“是是是，都是我管教不好，我让他滚蛋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” 佳期一揽子承担下来。廖叔，您别这么说，就算有错，也是我的。建华踹一边一直抠抠这儿摸摸那儿心不在焉的胜利：“ 你说话呀你！这时候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 我说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看大家不明白他的立场，胜利解释说：“这感情这种事儿啊，这没有对错。”“ 哟呵，贺胜利，你这什么口气呀？啊！”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站错队。 也没什么站不站队的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啊。这我觉得吧，这人的感情它是复杂的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没有条条框框，也没有必要约束。约束那就是假的，那感情是真的就行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 连佳期都意外自己的父亲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。 我啊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。胜利看看大家，不过看大家也不像什么会思考的人，就又接着说：束缚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看大家瞪目结舌，胜利得意地自问自答：是道德。为什么要被道德束缚？有没有必要被道德束缚？哎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，是不是应该冲破道德束缚？我觉得应该。这人呐，活得真实最重要，勇于面对自己那是最重要的，那这才是最彻底的诚实。 建华想插嘴，胜利伸手盖住他的手。 哎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虽然啊，最彻底的诚实是会给人带来伤害的，但是我仍然认为啊，这诚实最重要，对别人诚实，对自己那也要诚实。哦，我说完了，那你们说。 建英的理解能力差点，缓缓地问：那你说的这些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我是说啊，我们应该尊重佳期的感情，尊重他的选择。 虽然佳期觉得父亲说了一堆废话，但他也实在意外，居然有人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建华却懂得听话听音，马上戳穿了胜利的私心。 贺胜利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可知道你。你冠冕堂皇地说这么多，无非是在给自己的将来出轨，或者以前我不知道的，但以后有可能暴露的出轨找说辞，是不是？ 一看媳妇看出来了，胜利有点慌。 哎，没有啊。 我告诉你，自打你进了那个圈，这怪话就越来越多了。我知道您是见了世面，这心门大开，小鹿乱撞，你是春心荡漾了吧你？ 你别往我身上扯。 你少废话，你今儿个是终于把心里的实话说出来了，是吧？借着这么一个好机会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后的路要怎么走。 姥姥连忙出来主持大局。 哎，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建华，你有病啊？你就别提醒他去干那不好的事儿了，这儿说佳期呢。你们俩就不要为那还没发生的事儿提前吵嘴。佳期，我代表全家告诉你啊，咱家不同意你跟廖宇。还好你就是动动心思，我们还原谅你。你去跟万征道个歉，老老实实的把婚赶紧结了，这事儿 我们就当没发生。万征也说了，他愿意原谅你。 老爷憋了半天，终于说出了话。 对。 佳音这个时候回来了，听到韦音看场子热闹，连忙问： 哎，怎么了？谁跟谁道歉啊？ 建华对他也没好脸： 没你事儿，大人说话，你回屋去。 嘿，还挺严重的哈，我不走。什么热闹啊，拦着我凑。佳音看了佳期一眼，佳期冲他会心一笑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不就是廖宇的事儿吗？ 家里人没估计到佳音会知道这事儿，吃惊不小。但是接下来佳音的举动更要让他们全家人心碎而死了。 哼，那不叫事儿，我这才叫事儿呢。 佳音干笑两声，突然站到椅子上。 我也爱廖宇，我要跟我姐竞争。 然后下来就手坐下。 知道了吧？我这才叫事儿了。 建华觉得今天是遭了雷劈了，他绝望地问： 你们他哪点好啊？我们学校里这种小痞子都论堆搓。 他迁怒于在一边已经傻了眼的贺胜利。 贺胜利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啊，你们家人身上还真流着热情奔放的血。 建华摔门而去。姥姥转了枪口： 嘿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你姐上班我管不了，可我管得了你，打今儿个起你哪儿也甭给我去。 那不行，我跟我姐说好了要公平竞争，她见廖宇一次我就得见一次，您插一杠子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啊？21世纪了，这已经21世纪了，我告诉您，您还敢私设封建牢笼啊？ 哎呦，还竞争，竞什么争？你们丢不丢人呐？哎呦，我造了什么孽了我？ 姥姥很想哭，一转眼看见姥爷骂道： 我看这毛病都是你遗传的。 子夜周期。 万征来和佳期谈判，他坐在床边，态度温和。我回家也想了，这事儿啊是我不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人出了问题，不会只是一个人的问题。他突然间的通情达理让人很不适应，是我以前的态度啊太暧昧了，这是我的错。他点了根烟，又很体贴地把窗户开开。佳琪，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到今天都没结婚，就是因为我很犹豫。我当年的战友、同学、孩子都挺大的了，但是我对感情啊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希望一击即中，所以前面才犹豫。我其实和你一样，在这一点上我也希望一辈子只结一次婚，结了婚就不离婚，说什么也不离。所以呢才会在结婚前啊想很多的事情。但这不是你以为的对你不在乎，而是过于深思熟虑。以前呢你误会我，咱俩那会儿呢也是老吵架，可是也没说真的分手啊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咱们的感情基础还是挺好的。看佳期目无反应，万征加大了煽情的力度。我也不说什么煽情的话，反正你就想想，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特别的爱我，特别的在意我，全身心的都扑在我身上，是不是挺甜蜜的？那咱们俩是有过特别好的时候的，特别快乐的时候，是不是？ 佳期不理解地问，为什么你只强调我特爱你，那你爱我吗？ 那当然。 那我不爱你，我跟你折腾这么些年，那我不爱你，我早就不跟你玩了。当然，这中间呢，有苏菲菲那件事。我知道那时候我对你不公平，但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 有重视，这是你没给过我的。 万征以为找到了症结所在。 你是还对这事儿耿耿于怀是吗？所以才会弄出廖宇这事儿。 那好，现在我跟你说，我要跟你结婚。在今天之前，所有的事儿，不管是我干的还是你干的，咱们都让它过去，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，以后谁也不提了，好吗？ 哎，你说话呀。 看佳期一副紧咬牙关的样子，万征无可奈何了。 行，你现在也甭说，我可以等三天好吗？ 万征竖着三个指头冲着佳期，用问询的形式形成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其实他很在压抑内心的怒火。万征明白，在这种非常时刻，不采取人盯人的战术是休想打胜仗的。他在姥姥姥爷面前表示忠心， 二位老人没关系，结婚嘛可以往后推，心里有疙瘩结婚是不好，我啊是要跟佳期结婚，不是冲喜。 姥姥陪着笑说，是啊是，可真不像话，这佳期。 没关系，真的，姥姥，我甚至跟您说，他跟不跟我结婚都没关系，真的。这我的信条是啊，你可以不理我，但你不能不理解我。他是不能糊涂。你说我们俩在一块儿啊这么长时间了，也算是普通朋友，我看见他做出这种错误的选择，那我也得劝他吧。结婚呢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得让他明白道理。 万征采用逐客击破的方法，又到学校去找建华。 建华对万征不像以前那么不客气了，露出罕见的笑容，虽然这笑容还非常虚弱。你看你们结婚的事儿，我还是100%支持的。 啊，没关系，您不支持我也感谢您。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是要把佳期的这个错误的想法扳过来。他现在啊就跟发烧似的，他糊涂，那脑子呀他是嗡嗡的。 啊，你叔叔这边啊，其实他对你没意见，他就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。 万征想起胜利对苏菲菲的爱意，冷冷一笑，这笑容倒让建华警惕起来。 子夜周期， 廖宇硬把坐在雪白床单上的大廖挤开了。大廖生气地说， 你走吧。 廖宇目无表情地看着窗外，北京又是常见的那种灰扑扑的天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周期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。为了阻止万征和首里的冲突，佳期告诉万征自己喜欢上了廖宇。知道了佳期和廖宇的感情，全家人大怒。佳音回来宣布自己要和姐姐竞争，万征不得不向佳期妥协，并开始逐个的争取佳期的家人。 为了逃出封建家庭，佳音破例主动要求小李美刀来接她。虽然陈家人很讨厌美刀，但突然发现原来他可以把佳音弄走，少一个添乱的总是好的。何况小李美刀在陈家人面前大骂小柳，其断然划清界限的态度终于获得了首肯。 姥姥宽容地说，既往不咎，既往不咎，改了就是好同志嘛。 佳音冲美刀使眼色，美刀连忙请示，姥姥，那我想请佳音看电影。 好啊，去吧。干嘛还问我呀？去吧去吧，我们陈家的大门永远是给你开着的啊。 两个人走了以后，姥姥又问佳期， 你想好了没有啊？你什么时候跟万征结婚呢？ 姥姥，我平时对您怎么样啊？看姥姥不说话，佳期又说，您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，不能逼着我嫁给一个我已经不喜欢的人呢。 姥姥找到了说辞， 你看，你也说已经，你是喜欢过他的，而且很上赶着来着的，你当我们不知道？ 那我也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。 你别告诉我你想跟廖宇有什么结果吧，那都是白搭，女大男小，没有什么好下场。 明明四下无人，姥姥还是看了看，做出一副跟佳期交心的样子。 你看你刘奶奶，喜欢你姥爷一辈子，又怎么着了？男的都这样，只喜欢比自己年轻的，对岁数大的也就一时冲动，没长性。 我也跟您实话说吧，本来没什么事儿，可能就跟您说的似的，一时的头疼脑热就过去了。可是你们这么轮着训我，我烦了。 我还就要怎么着了。我劝你们别管了啊，让我这股劲儿啊自生自灭吧。 姥姥仔细地看着佳期， 你骗我呢？你是不愿意听我说话了是不？ 佳期要烦死了， 但凡那长了眼的，就算不跟万征，也不会跟廖宇。佳期，那万征有房有车有公司，廖宇明年还要上学，就算他考上了，四年呢，毕业了能怎么着啊？毕业的时候你都31了。哎呦，佳期呀，我都不敢替你往下想。 一听姥姥说到31，佳期的心里也凉了。 子夜周期， 廖宇去意已决，他决定回老家补习文化课。为了未来更久的留在北京，他必须暂时放弃和佳期的厮守。 佳音问，那你不跟我姐商量啊？ 美刀到现在是松了口气，开始劝别人。 不过我觉得吧，你也够拧巴的。 哎，我旁观者清啊， 你跟佳期呀是真不合适，迟早也得吹。 佳音此时又接茬说， 我真到现在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就喜欢我姐了呢？两个看对方最不顺眼的人，怎么就把那酒后无德当真了呢？ 要不是那次，我可能也发现不了，其实我一直…… 廖宇还是不说了。美刀跟佳音解释， 哎，还真有这么回事儿，那种见面就掐的，慢慢呢，哎，反而掐出感情来了。 不就是在一公司上班吗？日久生情，办公室的恋爱也不靠谱啊。 廖宇听了烦躁地说，别问我了，我也答不上来，到处都没有正确答案。 佳音把这些话添油加醋地向佳期汇报之后，佳期镇静地说， 我知道我们俩没戏，但是要没这事儿，我就算跟万征结了婚也不会幸福。我今天不明白，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与其婚后成长，不如自己成熟了以后再结婚。万征现在是在争这个面子，如果我真不跟他结婚了，他丢不起这人。其实你当他现在多愿意跟我结婚呢？他是自个儿把自个儿逼到这份上了，你不在那儿了，怎么也搬不回来了。 姐，那怎么办呢？ 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哪天睡醒了，突然照着镜子抽自己一嘴巴，说我这儿干嘛呢，然后就拧回来了。 那你也不打算跟廖宇来这段插曲了？ 佳琪微笑，都是插曲，就算你跟他在一块儿，那是你们的插曲，我跟他在一块儿是我们的插曲。不到死，你就不知道谁是你的主旋律。 哟，姐，你也别把话说那么狠，你就直说，你是不是准备放弃了？ 佳期避而不答。他真要走吗？ 也好，谈恋爱还真得天时地利人和。缺了两样，就算人和也屁用没有。 佳期果断地站起来上厕所去了。坐在马桶上，他从兜里掏出电话。 哎，是我，你过完了我生日再走好吗？ 子夜周期。 佳期不知道林青为什么要约他喝茶，他又不喜欢林青，而且他认为他清楚地向林青传达了这个信息。谁知林青完全不以为意。 佳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有关系，我这个人只招一小部分人喜欢， 我明白。佳期对林青这种直率没有防备，只好低头喝茶。 我就是想跟你道个别，我要去澳洲了。 啊？那彭总呢？ 我就是还没跟他说，但是我后天就要走了。 啊，那你是要结婚去啊？林青很坦白。 倒也不一定是结婚，我实在是不能再跟彭总这么混下去了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有学历有本事，我不趁着现在上岸，将来就更没有机会了。虽然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喜欢你。我现在走了，我也不打算跟他说， 我没法想他会怎么样，会哭还是会骂，我都不想看。可是我又担心他，他真的待我不薄，所以我跟你打个招呼，希望到时候你能劝劝他。啊，你要跟他说我也是不得已。 啊，我了解了，你跟他这么混也不是回事儿。 是啊是啊，我这没名没分的，你们这样自立的人视名分如粪土，我还没到那个境界。要是我也跟你似的在大公司里上班，每个月挣五位数，我也不在乎，想跟谁谈恋爱就跟谁谈恋爱，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。 佳期很窘，不明白林青怎么知道他和廖宇的事情，但林青却说， 廖宇难得当我是朋友，你别怪他，他是那种完全没有偏见的人，你相信我，他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 子夜周期， 廖宇对佳期说，如果考不上我也不会再来北京了。 佳期笑着想宽廖宇的心，何必说这种喊呆呆的话呢？ 是，听起来像是心理不健全的人说的。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两个人见面反而没有以前多了，可他们谁都没有发觉，因为想念吧，想念的时候好像对方就一直在身边。廖宇疑惑地说，佳琪，你说有多少人是因为喝酒把一辈子都给变了呢？所以才会说喝酒误事吧。 你想说什么呀？ 我要是我有自知之明就不应该再见你了。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也想撤了呀？ 廖宇注意到了也。什么叫也？你想撤了？ 我说了吗？ 廖宇认真地看着佳期， 佳期躲避着，把脸埋到膝盖里，喃喃地说：“ 啊，我太老了。” 可我不觉得。 你想想，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才上初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太荒谬了。我简直，我就是那种到学校门口接小男生的女流氓。 廖宇不知道该怎么跟从来都是举棋不定的佳期表达，他抓住她的手，慢慢的谨慎地说，我不是一个那么小的小孩。 佳期不明白廖宇的话，但是听懂了那话里的沉重。 我是藏在这个身体里的大人。 佳期被深深的震动了。 我不想骗你，本来那天的事儿吧，我是想让它过去了，我以为你就是喝醉了， 就像以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可是我知道你不肯跟万征结婚，以后我才知道是真的，我吓了一跳，我没想到你是真的，我以为只有我是真的，原来你也是。 佳期听得哭了。 这个时候，美刀和佳音从街上走过来，见了他们，美刀大大咧咧地说：嗨，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呢。两个人之间的美好气氛被迅速地冲散了。 佳音看见佳期在哭，就问：怎么了姐？说分手呢？ 那我先走了。 廖宇也不知道是跟谁在打招呼，转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 佳音看着他的背影发愣。真分了？ 美刀说：哎，他们就是真分了，也没你事儿。 没关系，我岁数小，我可以等啊。佳期突然说：我也可以。 佳音还没来得及大惊失色，美刀接上一句：哎，我也可以。 子夜周期， 万征请姥姥姥爷去长安大戏院看戏，这招果然奏效。姥姥虽然爱看戏，可是舍不得花钱，这回看得真真的高兴死了。万征从头到尾大张着嘴，就像他多爱看似的，反而是姥爷比较实在，坚持出溜在座位上睡觉。看完戏以后已经很晚了，万征坚持要送二老回家。 姥姥叹口气说：哎，佳期要是跟了你呀，我就放心喽。 万征很自信：您放心吧。 哎，那结婚以后你不会老记着这件事儿吧？一想起来就对我们家佳期不好。 不会的，他也没跟那谁怎么着。万征真是大仁大量。睡梦中的老爷在后座上突然发出一声冷笑。 回到家，姥姥揉了揉笑皱的脸，就问老爷：哎，你说这万征拍胸脯说的都是真的吗？ 不好说。 哼，我这心里也含糊。你想想他以前那样，现在跟那会儿比根本就不正常。 对对，就跟那个凉水给激着了似的。 姥姥觉得他这楼门族长当的可真是不顺，政绩太糟糕了，自个儿家不但没好更乱了，拿什么教育别人呢？他从来喜欢攀比，老希望自己家拿出去一说就是独一份儿的最高最快最强。可是现在邻居们在外边聊天，他都不好意思凑过去，生怕别人要问你们家佳期什么时候和他对象结婚呢。 子夜周期， 手里又看了一遍林青留给他的信，无可奈何的对佳期苦笑，摊摊手： 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，没有关系，我并没有怪他，是我不好，我这树和墙不应该倒，既然倒了就不要怪别人，我无话可说。 他像喝酒一样把茶干了。 但是他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 佳期宽慰他说：他也是怕您难过呀。 彭总，我一向是这样子的，男人嘛，流血不流泪，女人我不缺，开奥迪我有女人，开夏利也一样有女人，不过是花钱多少的问题。哎，林青啊，也算难得了，我为什么要挣钱？哎，挣钱为了谁啊？ 不是为我自己。以前嘛，也许是为了别人崇拜我、赞美我。现在我这样四处打拼挣钱，是为了他呀。我不想让他白白的跟我一场啊。可是他，佳琪啊，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。反正是希望他可以幸福，如果别人也可以给他幸福，那我祝福他，也要谢谢那个人替我给了他幸福。 彭总，您也别太难过了，您看我能帮您什么呀？ 手里苦涩地笑了。 一定要幸福啊。 子夜正气， 万征是要在沙家浜扎下根来了。佳期回家一看，他正和美刀陪着姥姥姥爷打麻将，每人面前一堆二分的钢镚儿。看他进门，万征看了他一眼，没表情，也没说话。 姥爷打得很慢，很小心，一张牌手里捏半天，而且是还没出牌的时候叫牌，再慢慢的把牌拿出去。 二饼， 刚伸手往外放，万征说：“碰。” 老爷连忙把手缩回来：“哎，我再想一想。” 美刀一听不干了：“哎，那不行，都说了。” 姥姥替老爷觉得脸红：“就是就是，放下放下放下。” 老爷赶紧申辩：“ 我还没想好嘛。” 万征很不耐烦：“得算了。”老爷又换了一张：“ 九饼。” 又出了一圈牌，老爷小心翼翼地说：“ 西风。”这回总算是没人要了。 谁知刚把牌放到桌上，万征摊牌了：“胡了。” 老爷目瞪口呆：“我这……” 姥姥赶紧呲儿：“老爷，我什么呀？我给人钱，给人钱啊！ 那西风下面都有了，呦，太阴险了！” 老爷都要快哭了。美刀帮着算：“门清一条龙，一毛二。”老爷心疼坏了，颤颤巍巍地数了数，闭着眼把面前的钢镚儿都推到万征面前：“ 给。” 最终老爷输了光光的，他心里很不高兴。等俩人一走，马上跟姥姥扎针，大摇其头地说：“ 我觉得这两个人呢都不行。”“ 怎么了？赢你点钱有五毛吗？就不行？”“ 不是那个，是这个牌品。这人牌品不好的话，他人品也不会好。” 姥姥长着火眼金睛：“ 哼，我看这些人里啊，就属你牌品不好。出张牌那叫一个墨迹，又不是输房子输地。”“ 不是，你说啊，咱们多大岁数了？他们俩小年轻跟咱们玩牌，那一点都不知道敬老。有一句名人名言说，如果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有牌品的人，至少要嫁给一个有牌品的人。哼，我得告诉佳琪去。”“ 行了行了，什么破名人有功夫说这废话呀？那起根打我这儿就嫁错了。” 姥姥生气地摔摔打打：“ 还有，你以后不能再去公园跟那帮子工人出身的老头玩。” 老爷一听急了：“ 凭他们什么呀？”“ 你听听你听听，你就整天跟他们学的骂人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。”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